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，2007年5月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二，第51首诗。听暗万山吹碧笠歌。作者：李琦。南山结竹为碧笠，此月本自归之初。流传汉地曲转奇，凉州胡人为我吹。半邻闻者多叹息，远客思乡皆泪垂。世人解听不解赏，长飙风中自来往。枯桑老柏寒收留，九厨鸣凤乱啾啾。龙吟虎叫一时发，万籁百泉相取秋。忽然耕作渔阳餐，黄云萧条白日暗。便条如闻长柳春，上林繁花照眼心。岁月高堂列明烛，美酒一杯生一曲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